李叔。太史公曰：洋洋美德乎，载至万物，亦使群众，岂人力也哉？于至大行礼官，官三代损益，乃知原人情而治理，依人性而作仪，其所由来上矣。人道经纬万端，规矩无所不贯，又尽以仁义，束缚以刑罚，故德厚者位尊，禄重者宠荣，所以总依海内而整齐万民也。人体安驾乘，谓之金鱼错横以繁其事，目好五色，谓之必拔文章以表其能，耳乐中庆，谓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，口干五味，谓之遮羞酸咸以致其美，情好真善，谓之琢磨规避以通其意，疲变不常，诸弦动乐，大更弦久，所以防其隐齿，救其凋敝，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，下及梨树车舆，依服公事饮食嫁娶丧祭之分，事有仪式，物有节文。仲尼曰：帝自冠而亡者，无不欲观之矣。周衰，礼废乐坏，大小相逾，管仲之家兼备三规，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，奢逸见差者谓之显荣。自子夏，门人之高地也，由云：初见分华胜利而悦，入闻夫子之道而乐，二者心战，未能自觉。而况中庸以下，见自于师教，被服于成俗乎？孔子曰：必也正名，余谓所居不合。仲尼莫后，授业之徒，沉焉而不举，或视其楚，或入河海，岂不痛哉？至秦有天下，吸纳六国礼仪，采择其善，虽不合圣制，其尊君一臣，朝廷及己，一古以来。至于高祖，光有四海，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，大抵皆习秦故。自天子称号下至左僚及公事官名，稍有变改。孝文即位，有司义欲定礼仪，孝文好道家之学，以为凡礼世貌无益于治，公化为何耳，故罢去之。孝景时，御史大夫晁错名于事务行名，朔干见孝景曰：诸侯藩府，臣子一立，古今之治也。今大国专制议政，不秉经师，恐不可传后。孝景用其计，而六国叛逆，以错守名，天子诛错以解难，是在袁盎语中。是后官者仰交安禄而已，莫敢复议。今上即位，招致儒术之事，令共定仪，十余年不就，或言古者太平，万民和喜，瑞应变制，乃采风俗，定制作。上闻之，制诏御史曰：盖受命而望，各有所由兴，疏禄而同归，为因民而作，追俗为治也。一者贤称太古，百姓何望？汉义一家之事，典法不传，为子孙何？化龙者鸿博， 至前者贬狭，可不免于。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一服色，封泰山，定宗庙百官之仪，以为典常，垂之于后云。理由人起，人生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愤，愤而无度量，则争，争则乱。先王恶其乱，故治礼义以养人之欲，己人之求，使欲不穷于物，物不屈于欲，二者相待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故礼者养也，稻粱五味所以养口也，娇兰分柴所以养鼻也，钟鼓管弦所以养耳也，刻漏文章所以养目也，书房床地积习所以养体也，故礼者养也。君子既得其养，又好其变也。所谓变者，贵贱有等，长少有差，贫富轻重皆有称也。故天子大陆月习，所以养体也，策在秀柴，所以养鼻也，前有错横，所以养目也。河鸾之声，部中五象，昼聚韶户，所以养耳也。龙起九流，所以养信也。寝似池虎，交显迷龙，所以养威也。故大陆之马，必信至教顺，然后成之，所以养安也。孰知夫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也，孰知夫清费用之所以养财也，孰知夫恭敬辞让之所以养安也，孰知夫礼义文礼之所以养情也。人苟生之为贱，弱者必死，苟立之为贱，弱者必害，怠惰之为安，弱者必危，情性之为安，弱者必灭。故圣人依之于礼义，则两得之矣；依之于情性，则两失之矣。故儒者将使人两得之也，墨者将使人两失之也，是儒墨之分。质变之极也，强固之本也，威行之道也，功名之总也。王公由之，所以依天下臣诸侯也；夫由之，所以捐社稷也。故坚革厉兵不足以为胜，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，严令繁行不足以为威。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楚人交革西祀，所以为甲，坚如金石，碗之贵铁狮，钻如风柴，轻力飘速，足如飙风。然而冰带于垂射，堂妹死焉，庄脚起，楚分而为四餐，是岂无坚革厉兵哉？其所以统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如影以为险，江汉以为池，祖之以邓林，元之以方城。然而秦师至燕影，举若阵稿，是岂无故塞险阻哉？其所以统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昼剖比干，求箕子，为袍革，行杀无辜，使臣下凛然，莫避其命。然而周师至而令不行乎下，不能用其民，是其令不严，行不峻哉？其所以统之者，非其道故也。古者之兵，割毛弓矢而已， 然而敌国不待势而处，城郭不及，沟池不绝，故塞不树，树变不张。然而国厌然不为外而固者，无他故焉，明道而君分之，时使而诚爱之，则下应之如影响，有不由命者，然后似之以行，则民之罪矣。故行一人而天下服，罪人不由其上，知罪之在己也。是故刑法省而威行如流，无他故焉，由其道故也。故由其道则行，不由其道则废。古者帝尧之治天下也，盖杀一人行二人而天下治。传曰：威利而不恃，行错而不用。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，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，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无天地，无生，无先祖，无出，无君师，无治，三者偏亡，则无安人。故礼上是天，下是地，尊先祖而隆君师，是礼之三本也。故王者天太祖，诸侯不敢怀，大夫士有常宗，所以变贵贱。贵贱至得之本也，交仇乎天子，设置乎诸侯，韩即士大夫，所以变尊者是尊，卑者是卑，一聚则聚，一小则小。故有天下者是七世，有一国者是五世，有五圣之地者是三世，有三圣之地者是二世，有特生而始者不得立宗庙，所以变积厚者刘则广，积薄者刘则狭也。大享上玄尊，祖上兴于先大耕，贵食饮之本也。大享上玄尊而用薄酒，食先属祭而犯稻粱，祭祭先大耕而保树修，贵本而亲用也。贵本之谓文，亲用之谓礼，两者合而成文，以归太一，是谓大隆。故尊之上玄尊也，祖之上兴于也，斗之先大耕一也，力绝弗萃也，成事举弗长也，三幼之弗始也，大婚之未废齐也，大庙之未纳师也，始觉之未小敛一也，大陆之素绸也，交之麻碗，桑服之先散麻一也，三年枯之不繁也，清庙之歌一唱而三叹，玄义中上辅阁，诸贤而通乐一也。凡礼始乎托，成乎文，终乎瑞，故至备情文俱尽，其次情文待盛，其下复情以归太一。天地以和，日月以明，四时以序，星辰以行，江河以流，万物以昌，好恶以节，喜怒以荡，以为下则顺，以为上则明。太史公曰：至矣哉，立隆以为吉，而天下莫之能易损也，本末相顺，终始相应，至文有以辩，至察有以说，天下从之者治，不从者乱，从之者安，不从者危，小人不能则也。 李之茂成身矣，兼白同意之茶入焉而若，其貌成大矣，善作典质贬陋之说入焉而望，其貌成高矣，暴慢自遂轻俗以为高之属入焉而对，故绳成臣则不可欺以屈直，横成玄则不可欺以轻重，规矩成错则不可欺以方圆，君子审理则不可欺以诈伪，故绳者直之至也，横者平之至也，规矩者方圆之至也，理者人道之至也。然而不法理者不足理，谓之无方之民，法理足理，谓之有方之士，理之众能思索，谓之能虑，能虑物意，谓之能固，能虑能固，家好之焉，胜矣。天者高之极也，地者下之极也，日月者明之极也，无穷者广大之极也，圣人者道之极也。以财物为用，以贵贱为文，以多少为义，以龙沙为要，文貌凡，情欲省，理之龙也，文貌省，情欲凡，理之沙也，文貌情欲相为内外表里，并行而杂，理之中流也。君子上至其龙，下尽其沙，而中处其中，步骤驰骋，广物不外，是以君子之性守宫廷也。人欲事欲，是君子也，万事民也。于是中焉，防黄周夹，屈得其次序，圣人也。故厚者礼之基也，大者礼之广也，高者礼之隆也，明者礼之近也。